是打动，总是为了你心痛。你留恋岁月中我无意的热情万种，不要问我是否再相逢，不要管我是否言不由衷。为何你不懂，只要有爱就有痛，有一天你会知道，人生没有我并不会不同。人生已经太匆匆，我好害怕总是泪眼朦胧。忘了我就没有痛，将往事留在风中。为何你不懂，只要有爱就有痛，有一天你会知道，人生没有我并不会不同。人生已经太匆匆，我好害怕总是泪眼朦胧。忘了我就没有痛，将往事留在风中。 李碧华擅长写辛辣凄艳悲凉的小说，文笔流畅，观点独到，因此呢，他的作品有很多被改编成了电影。1993年，徐克根据李碧华的小说《青蛇》改编的同名电影上映了。从青蛇的角度去探讨青蛇、白蛇、许仙以及法海之间的情感纠葛，对人间是否有情以及情为何物提出了质疑。这部电影的配乐由黄沾和雷颂德共同完成，在传统乐器当中加入了大量泛乐的元素，使得整部影片充满了异域风情。 青蛇这部影片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了，但实际上呢，这部影片青蛇这个角色呀，最初是选择了梅艳芳来扮演，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未能成型。不过呢，梅艳芳她还是扮演过李碧华笔下的另外的一个充满悲情的女性角色，那就是电影《胭脂扣》当中的如花。 那这个如花呀，那可不是周星驰电影里面的那个如花。如花呢，是香港上世纪30年代食堂嘴的风月女子。这部影片为我们讲述了如花与纨绔子弟12少的情感纠葛。梅艳芳也献唱了这部影片的同名主题曲《胭脂扣》，把如花凄惨的命运表现得淋漓尽致。 岁月万种烟云子，挥尽千般心事，情像火灼般热，怎笑一生一世现做不易。苦情是你的名字，错付千般相思，情像水曾遇，只盼相遇，哪管见尽遗憾世事， 就像我们昨天节目当中介绍的那样，天才的导演往往有丰富的创作思维，从而呢把电影改编的比小说原著还要精彩。在华人导演当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著名导演李安的多部作品都是改编自小说，比如说呢像《色戒》啊、《卧虎藏龙》啊等等，都是把原本简单的小说拍出了超越时代的意境。他指导的《理智与情感》至今仍是电影学分析当中的案例，而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更是使用了与原著不同的角度，更强调了在极端的环境下复杂的人性。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一段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当中的插曲。 看你跟 华语电影当中还有一些佳作都是比原著更有味道的改编。2010年姜文导演的《让子弹飞》上映，这部作品呢改编自马识途《夜谭十记》当中的第三记《道观记》，讲述了北洋年间一场惊天动地的火车劫案之后，号令山林的绿林好汉张牧之遭遇了行走江湖的通天大骗老汤，两个人从生死宿敌变成了莫逆之交，乱世枭雄的混战一触即发。马识途是与郭沫若、巴金、沙汀等人齐名的蜀中文坛巨匠，但如果不是因为《让子弹飞》这部影片，几乎真的没有人了解《夜谭十记》背后的故事。这部电影的片头曲是李叔同作曲的《送别》。在华语电影当中有很多优秀的电影改编自武侠小说，金庸啊、古龙啊、梁羽生啊，他们的作品呢都被多次的改编成电影，其中不乏优秀的电影作品。比如说王家卫导演的《东邪西毒》，这部改编自金庸《射雕英雄传》的电影作品，巧妙地采取了金庸《射雕英雄传》前传或者是外传的方式，这样呢就可以重新地注视金庸《射雕》当中的经典角色，它深深地触及了人性的内在思维与矛盾，可以说是一部非常经典的华语电影了。在今年的北京国际电影节当中，这部影片的蓝光修订版真是一票难求啊。 我曾经听人讲过，当你不可以再拥有的时候，你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令自己不要忘记。

作假是假当真，每半点风声，命运却留下指纹，爱你却不能过问，别走漏风声，爱我比你最残忍，灿烂却是尽黄昏，每半点风声，命运却留下指纹，爱你却不能过问，别走漏风声，爱我比敌对残忍，灿烂却是尽黄昏，别走漏风声，爱你却比死更冷，灿烂却是尽黄昏。 2014年，张艺谋导演的剧情文艺电影《归来》上映，改编自严歌苓的小说《陆犯焉识》的结尾部分，主要讲述了知识分子陆焉识与妻子冯婉瑜在大时代的际遇下的情感变迁的故事。这部电影和张艺谋早期的作品相比，欠缺了那种灼热燃烧的情感，但是呢，多了一些娓娓道来的叙述感。片中陈其刚和中国爱乐乐团的配乐也使得这部电影的节奏深沉含蓄。严歌苓也是一位作品经常被翻拍的华人作家，

在国内，娄烨是一位风格鲜明的电影导演，他擅长拍文艺电影，作品呢多次在国外获得过大奖。2014年他导演的电影《推拿》改编自毕飞宇的同名小说，聚焦盲人推拿师这一个特殊的群体，展现了他们的喜怒哀乐，并且呢启用了六位真正的盲人作为主演。因为这是一部讲述盲人故事的影片，所以呢娄烨在影片声音的运用上花了大的力气。冰岛作曲家约翰·祖安逊的配乐非常出彩，同时娄烨还选择了蔡琴的一首《月光小夜曲》作为电影的插曲。 月亮在我窗前荡漾，透进了爱的光芒，我低头静静地想一想，猜不透你心肠，像今晚月亮一样，忽明忽暗又忽亮，啊，到底是爱还是心慌，啊，月光。天荡漾，透进了爱的光芒，我低头静静地想一想，猜不透你心肠，好像今 这些年，越来越多的网络文学也被改编成了电影。不可否认的是，其中不乏优秀的作品。赵薇执导的第一部电影《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就是改编自作家辛夷坞最初在网络上连载的同名小说，讲述了一群青春少年从大学校园的追爱之旅到步入社会的迷雾和抉择的故事。这部影片的英文名字叫做 So Young， 赵薇呢还特别的买下了英国乐团山羊皮的单曲 So Young 的版权，并且在电影当中用山羊皮的演唱会作为了一幕背景。 今天跟你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电影《小时代》，影片改编自郭敬明的同名小说，讲述了四个从小就感情深厚、有着不同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女生，在经历了友情、爱情还有亲情的巨大转变当中的故事，由郭敬明本人指导。对于这部作品和这个系列的电影，真的可以用褒贬不一这个词来形容了，讨论也是非常激烈的。但是从电影工业的评判标准来看呢，这的确是一部商业化运作非常成功的系列电影。伴随着这部影片的主题曲《时间煮雨》，今天的节目就要跟你说再见了。感谢你的收听，也欢迎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风吹雨成花，时间追不上白心的梦话，依然紧握着吗？雨翻涌成夏，眼泪被岁月蒸发，这条路上的你我他，有谁迷路了吗？ 要心再珍惜，孤